欧瑟亚先知书第十二章。厄弗拉因用谎言，以色列家以诡诈欺骗了我。犹大对天主也是不忠实的证人，他只知忠于迷惑他的人。厄弗拉因爱好飓风，整天追逐东风，说许多谎话，行许多暴行，既与亚述结盟，又给埃及送油。上主要与以色列争辩，要按他们的行径惩罚雅各伯，依照他的行为报复他。他在母胎中就欺骗了他的弟兄，及至壮年又曾与天神搏斗。他与天神搏斗并且获得了胜利，他哭了，曾恳求他开恩。在贝特尔再遇见了他，在那里天主对他说，上主万军的天主亚威是他的名号。至于你，你应当归向你的天主，遵守仁爱和正义，时刻仰望你的天主。厄弗拉因有如克纳罕人，手里拿着欺诈的天秤，喜行欺骗。厄弗拉因还说，我现在实在成了富翁，发了大财。然而他所获得的一切为补偿他所犯的罪孽仍嫌不足。自从在埃及地时，我就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我必再使你住在帐幕中，如在盛会的节日一样。是我向先知们说了话，是我增多了异象，我也必借先知们消灭他们。在基勒阿德只有罪恶，的确他们只是虚无。在基尔加尔，他们向牛犊献了祭，因此他们的祭坛必将成为田溪中的石堆。雅各伯曾逃到阿兰平原，以色列曾为娶妻而服役，曾为娶妻而放羊。上主曾借一位先知领以色列出离埃及，也借一位先知保护了他们。但厄弗拉因大大激怒了上主，因此他的血债必要归到他身上，他的主必要在他身上报复自己所受的凌辱。